飘过，回头又见，长日细数别时情，还幸有爱不减半点，一声两声总也是心声，谁可想到谁能预算，其实你对我痴情，藏在暗里已多年，在这天终于要说一遍。我怎么可狠心的欺骗，但也不忍跟你绝情，我匆匆的再喝一杯，没法清醒， 叶倩文《情人知己》，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三分。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咧，有钱佩佩。当然，你系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好啦，提提你啦，进入咗三月份咯噃，系嘛？咁啊，2022年三月三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咧就进入一个新嘅农历啦，就系二月初一。室外温18度，相对湿度80%嘅。 应怎么启齿，让我向你告知，心中都载满心事。

当然唔止林珊珊可以把歌谈心啦，我都可以把歌谈心嘅。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22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一早上一两阵雨啊，日间系会转晴。下周中期天气干燥，早上清凉。室外气温再次提提你，室外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1%啊。 停留在某一天，但愿能弥补你诀别那段，对你痛哭多一片，多一次缠绵，令你发现我在颤抖，如求你。 我哋有王菲嘅歌声《无奈那天》，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24啦。咁好多事情咧，其实都好无奈嘅。咁但系即系无奈都好，我哋都要生活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大家要俾心机。我哋共同抗疫，希望咧大家都系战胜呢一个嘅病菌啦。咁啊，同埋大家咧都要有一个嘅安定嘅心，唔好咁慌张。真系去街市买餸又好，去超市买嘢都好，嗰条队又好长啦，同埋货架上边啲嘢咧都冇乜。咁其实唔需要担心，基本上香港要乜有乜嘅。今日买唔到啫，听日都会买到，听日买唔到啫，后日都会买到嘅。咁如果你买咁多翻屋企嘅话，其实未去到可能围封嘅时间，或者未去到禁足嘅时间，基本上啲嘢都烂晒啦，系咪？咁所以咧，够用就 OK 噶啦，我觉得唔需要真系囤积太多咯。希望我哋共同抗疫，齐心啊！齐心就事成。 善就是否可把你定等级，名利是否可把你定位置，成败未必分胜负，好丑正邪始终太难辨。情人在世间假的很可悲，从此不可。 地老天荒 是啊，有些事无谓计较，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好啦，咁啊，有啲嘢都系无谓去多谂啊，因为有啲嘢即将都会发生嘅，就系讲紧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啦。我哋先听一节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爽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一个星期。俄军加强对多个城市的攻击，声称已经夺取南部港口城市克尔松的控制权。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亦都继续遭到猛烈攻击。俄罗斯国防部首次交代俄军的伤亡数字，表示有498名士兵死亡，1597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又说，至今杀死2870名乌克兰士兵，大约3700人受伤。乌克兰早前表示，军方击毙5840名俄方人员。紧急部门说，俄军至今杀害超过2000名乌克兰平民，损毁几百处的设施，包括医院、学校和民居。欧美多国因应俄罗斯向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先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正是准备一项针对更多俄罗斯寡头，还有他们公司和资产的制裁方案。被问到石油领域是不是可能成为制裁目标，美国总统拜登说，无事是无可能，禁止俄罗斯向美国出口石油仍然是选项。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针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的计划仍然在谈判桌上，拜登希望与国际社会密切协调，减轻制裁对美国和全球石油市场的影响。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承认，俄罗斯经济正是遭受严重打击，制裁志在破坏经济的完整性，但俄罗斯不会倒下。政府计划今个月内推行全民强制检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在未能公布详情之前，亦都会释放信息，叫市民不用担心而囤积货品。他说，现时在中央支持下，有能力在一个较短的时间为市民重复检测，希望全民强检时不会出现排晒大队的情况，但难以安排大量确诊人士到社区隔离设施，因此要分流处理，部分人在家居隔离。对于全民强检是不是要配以禁足，林郑月娥说，要考虑本港的实际情况，强调本港不会进行全城禁足或者封城。她又说，继青衣的社区隔离设施启用之后，第二个投入使用的会是前新田购物城用地。食环署辖下五个火葬场已经大幅增加火化时段，并会延长服务时间到晚上，呼吁殡仪业界和家属尽快办理先人的身后事。署方今日会为业界举行讲座，邀请卫生防护中心讲解处置尸体的预防措施。食环署日前已经去信殡仪业界，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尽快协助家属领回遗体办理身后事，以舒缓公众殓房和医院殓房的压力。发言人说，因应最近市民对火化服务的殷切需求，食环署已经将每日可供预约的火化时段由平日的130至140节增加到现时的180至200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891点，升5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86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3，日元115.53，瑞士法郎0.921，加元1.264，人民币6.32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86美元，卖出1927.63美元。

个人咧真系会疯疯癫癫咁样嘅，嗯，或者可能唔系中意一样人啦，你中意一样嘢咧，其实你都会朝思暮想啊，日日夜夜都好挂住嗰样嘢咁样，就好似如果你好中意食一样嘢啦，系咪？咁你冇得食，你系咪都会个心咧就系、是，我十五十六好想去食咁样咧？尤其是譬如可能好多朋友仔咧，好多呢一个嘅去旅行嘅虫啊。呢两年真系冇办法可以即系搭出去机场跟住飞啦，嗰啲虫仔咧走晒出嚟，真系疯疯癫癫。有时咧喺睇电视机见到啲旅游节目咧，虽然大家话，诶、哎，算啦，我哋冇得去，我哋眼睛当去咗旅行啦，确实咧越睇咧系越想去嘅。有冇啲嘢你系每隔两秒你都会记得嘅咧？唔想记得嘅都要记得啦。希望是好的东西啦。 如是真，爱你每刻温馨，每一秒一分，仍在扣想入神，夜里梦里真爱来临，日里未有发生，仍狂想，这幻觉多逼真。到你声音，又像置身白云，是我未压抑的兴奋，令我乐意倾心。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但我不懂使你心欢喜。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完全忘掉了自己。两分钟的热吻，成为现实爱人，谁愿梦里白等？爱哪有原因？两心只需合衬，然后慢慢两人情难自禁。 每隔两秒就想起我呢，定是每两分钟每两个钟两日，不过只要每个星期你都记得起我，听我做节目就已经好心满意足了。 带嚟咧有赵学而嘅每隔两秒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22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一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系转晴。下周中期天气干燥，早上清凉，室外温哇啱啱调转啦，18度，相对湿度81%啊。 外看海边那真滋味，独在思想当天一起，可惜我从会令你欢喜，将你定，将我忘记，从来没记起。爱看星空那闪烁美，独在空间在运转里，那感觉自 对，咁啊，当你遇到一个同自己思想好一致嘅朋友仔又好，屋企人又好，或者知己良朋啊，边个都好啦。如果你遇到嘅话，就要好好珍惜啊！梦剧院嘅《天生一对》之后，我哋有郑秀文嘅出现，感情线上。 一个独自在发烧，另外那位唇上结冰，负负得正，各取需要，多完了，也许。

嚟到呢一个嘅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爽利咧，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啊！咁啊，逢星期四咧就有皮肤科医生黎奕乔医生嘅出现嘅。咁喺呢度咧，真系要好多谢黎医生咧。喺过去嘅十二集咧，就同大家讲咗好多皮肤问题。今日嚟到第十三集啦，当然咧会继续咧就系就住唔同嘅皮肤问题咧，就会同佢继续探讨啦。首先咧，我哋当然要请出我哋今日嘅嘉宾主持黎奕乔医生啦。黎医生早晨。 哎，各位早晨，佩佩早晨。 早晨早晨，多谢晒你喺过去呢十二集呢同我哋讲咗好多皮肤嘅问题啦。咁亦都呢令到佩佩或者係好多呢一个嘅听众朋友呢都得到好多皮肤上面嘅保护啦同埋知识嘅。 哎，多谢大家，最紧要帮到大家啦。 咁黎医生今日呢讲呢个话题呢其实喺过去嘅十二集呢都有不停咁样提啦，就系、是、一啲嘅真菌感染啊，好多时候咧皮肤嘅问题咧，会演变严重咗咧，就系、是、因为即系有呢个细菌感染，令到个皮肤嘅问题咧反反复复，甚至乎咧系即系会严重咗，去到一个好严重嘅地步嘅。咁啊，讲起一啲真菌嘅感染咧，大家即系最担心、最担心咧，就系讲紧呢个食肉菌啊。一听到食肉菌呢个字咧，就仿佛喂，如果一惹到咧，就可能会死啊，又可能会咧就系锯手啊、锯脚啊等等呢啲情况出现，其实喺环境里边系咪真系好多呢啲食肉菌嘅咧？ 佢又唔系话太常见嘅，不过个问题咧就有时一听到，因为佢食肉菌咧可以快到不了噶，咁变咗就会好担心啊，又或者有时我哋去咗一啲湿湿立立嘅环境，例如街市啊嗰啲情况咧，又有伤口啊，咁有机会咧就感染到呢啲咁恐怖嘅食肉菌啦。咁当然如果你话感染到细菌，皮肤就咁红肿痛嘅，有时真系好难分辨，咁亦都好担心啊，我会唔会染咗乜嘢恶菌咧？咁样咁变咗呢样嘢都理解噶。咁头先阿佩佩话。即系最恐怖，话要哇，使唔使即刻要去做手术啊？食肉菌啊，快得好紧要啊！咁呢样嘢咧，其实我哋都有几点可以留意嘅。如果真系惹到一啲即系食肉菌又好，或者一啲非常恶嘅细菌又好啦，通常咧佢喺个皮肤反应都系发得非常之快，可能咧喺几个钟头之内咧，已经由初头嘅一笪仔，咁就一路由，譬如个初头系只手指嘅，一路已经上到成只手板、成只手臂、前臂，全部红晒、肿晒、痛嘅，流分泌出水，甚至乎有时出埋水泡，甚至去到有啲变发黑嘅现象。咁如果系任何人，你有伤口惊感染到细菌，而突然之间个皮肤个组织系发得咁快红嘅肿嘅，一路会突然间上到去手臂前臂咁快的时候咧，就即刻马上真系要去急症室啦，因为真系惊有冇染到乜嘢恶菌吓。咁有时我哋甚至乎会叫个病人咧，嗱，譬如佢只脚首先喺个脚面度有笪红疹，惊感染细菌嘅，我会叫佢咧可以自己用支水笔去自己勾划咗嗰个红疹嗰个边缘。 咩叫水筆啊？即系可能筛 pen 嗰啲咁样啦，系嘛？ 都得啊，冇问题。原子筆又好，水筆又好，总之咧，你可以喺个皮肤嗰度咧，你直情框咗嗰个红嗰个边缘出嚟，咁唔使话好准确嘅。你可能就睇一睇啦，可能过咗，譬如话半日或者几个钟之后，如果万一啊，佢真系突然之间。哦，由只脚背突然间退到几个钟头，去咗只脚踭，甚至乎上到个小腿，嗱呢样嘢真系要好小心啦，可能真系染到一啲恶菌，嗰啲菌系蔓延得好快，真系要即刻去揾医生，甚至乎即刻要去急症室去住院去治疗啦。 咁除咗你话即系佢会 speed 开之外咧，会唔会同样地会发烧或者身体上面有其他嘅变化咧？ 会。因为如果咧佢真系发炎得好紧要咧，当然成个身体都会有啲发炎嘅反应。咁例如真系会发烧啊，个人偏寒、偏冻、打冷震啊，甚至乎咧会真系个人甚至乎去有啲去到最后有啲休克嘅现象啊、晕啊，咁呢啲都有。所以咧，我就系话要及早睇住有冇啊，突然间上得好劲、红肿得好劲，甚至出水泡。个皮肤变色，即刻要马上去急症室，咁唔搞得掂。 啊，咁啊，即系呢个食肉菌，大家都好担心啦。成日都讲话喺街市特别容易感染，系咪除咗街市之外，其实度度都会有机会噶啦？ 特别多咧系啲湿湿立立嘅环境啊，即系嗰啲或者接触到一啲海产类啊，咁有时都会有机会要惹到噶。 嗯，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咁啊，除咗食肉菌之外啦，其实坊间仲有好多菌噶嘛。听得最多咧，嗰个叫金黄葡萄球菌，究竟又系咩嚟嘅咧？ 金黄葡萄球菌咧，其实如果冇事冇干，其实佢可以系住喺皮肤里边嘅。 嗯， 咁咧，如果佢就咁住喺度，佢数量唔系好多，其实佢未必一定会治病嘅。咁但系咧，好多时就譬如话我哋个皮肤有破损，有个伤口，或者例如个病人本身有湿疹嘅，佢好痕系咁拗，好多伤口咧，有机会咧就。加埋有金黄葡萄球菌入咗皮肤咧，就有埋感染啦。咁样，通常咧有金黄葡萄球菌感染咗皮肤咧，皮肤咧都会红啊、肿啊、痛啊、出水啊咁样。呢啲咁嘅情况咧，我哋都要揾医生治疗，去落一啲抗生素去消灭啲金黄葡萄球菌咁样。 嗯，咁但系即系如果唔理佢，系咪一路都系会蔓延咁样嘅咧？ 都有机会的。咁顺带一提呢，我哋其实即係呢咁多年嚟最担心呢，就亦都唔係话普通一啲金黄葡萄球菌感染，係一啲抗药性嘅金黄葡萄球菌感染。咁英文叫做 MRSA。咁有抗药性嘅金黄葡萄球菌感染呢，因为有机会呢，我哋普通一般嘅药，例如一啲盆尼西林类嘅药呢，未必一定杀得俾呢一隻抗藥性嘅金黃葡萄球菌，所以咧有機會要用一啲第二線甚至第三線嘅藥物去治療一啲 MRSA 嘅感染。咁仲有，如果真係有抗藥性金黃葡萄球菌咧，我哋都要睇下佢屋企嘅環境啊，屋企人啊，有冇都有啲潛藏咗喺佢哋嘅皮膚嘅抗藥性金黃葡萄球菌，要一齊治療噶。所以咧，如果真係擔心細菌感染或者皮膚紅腫啊、發炎啊，真係要睇醫生。如果有時醫生都未必可以臨床分辨到究竟係普通金黃葡萄球菌啦、啊，定係有啲抗藥性嘅金黃葡萄球菌感染啦、啊。有時我哋會直情攞嗰啲出水啊、龍頭分泌去做化驗，咁就一清二楚，就唔使估係咪抗藥性定係唔係抗藥性嘅金黃葡萄球菌感染啦。 嗯，咁啊，真係呢個要尋求專業人士嘅協助啦。咁喺過去嘅幾集咧，你都曾經講過咧，有啲毛菌啊，有啲叫真菌啊，咁究竟又係咩嚟咧？咪即係所有環境都會有，我哋其實係防不勝防嘅咧。 嗱，真菌咧就例如上幾集講過啲體腺啊、股腺啊、香港腳啊，呢啲咧就係啲真菌嘅感染。咁真菌咧就完全係另一個類別啦。咁咧佢唔係細菌類嘅，佢係另外一個組別，係啲真菌毛菌嗰啲類別。通常真菌毛菌咧我之前都講過啦，個皮膚嗰度咧會一個通常一個環狀一個圈一個圈咁樣，咁就都比較痕啊、甩皮啊，同埋有啲特定位置，例如腳啊、髀啦、屁股嗰啲咁嘅位置嘅真菌咧，就通常生長得比較慢嘅，咁咧佢就好少話就一兩日間就會紅曬、腫曬、發得咁勁，咁通常咧啲病人都係長年累月或者好多個禮拜、好多個月頭，慢慢啲紅疹走出嚟，啲環狀慢慢出嚟，啲蜕皮越嚟越多嚟揾我哋咁樣嘅。咁當然呢個世界咧就唔會話淨係非黑即白嘅，可以兩樣並存都得㗎，即係有細菌加埋真菌感染咧，都常發生㗎呢樣。 嗯，咁如果真係有咁嘅情況，咁點算咧？ 第一樣嘢要睇下係邊樣嘅感染先，究竟係細菌啦、啊？是不是真是普通的金黄葡萄球菌啦，定是其他恶的细菌啦。咁第二亦都有冇加埋有真菌感染啦，咁而先至可以对症下药。真係唔知嘅时候呢，我哋会做啲测试去检验，去做化验，睇下係乜嘢菌定係乜嘢真菌。而有咩菌有真菌呢，亦都可以再去分辨係边一隻药可以去杀得死呢啲细菌嘅。咁就所以呢，如果真係唔清楚或者好耐時間嘅紅疹啦，咁呢又想去檢查清楚，睇醫生做化驗，再做埋 test 呢， 咁就自穩陣。 不過咧，以阿佩佩睇咁多年皮膚科嘅經驗咧，我話俾你聽，皮膚科醫生基本上一望咧，大概都知道七七八八究竟係咩菌噶啦。係啦，咁嗱，即係除咗你話講呢一啲菌之外咧，嗱，頭先講毛菌啦，咁屋企係咪即係譬如可能有啲發毛嘅地方啊？呢啲地方我哋要清理好佢，咁就會減少喺空氣中嘅毛菌出現咧。 都一定是的了，因为知香港的环境啦，咁就全部潮湿湿湿立立，咁梗係要做好日常个人环境嘅清洁啊，咁可能真係要可能有啲稀释嘅漂白水啊，帮佢抹走，例如一啲厕所嘅环境啊，湿湿立立嘅环境啊，嗰啲全部呢都要清理干净嘅，咁否则呢就又会成个环境又受个感染，因为毛菌真菌呢啲呢好容易你治疗咗之后呢佢又会受到感染，又会发作过，所以好多时呢 反反复复咁样。 冇错冇错，喺环境亦都要着手要清洁先得 嘅。咁嗱，除咗环境清洁之外咧，会唔会话有啲我哋成日讲？ 都一个非常之好 hit 嘅题目啦。咁咧其实都越嚟越多啲证据可以讲到话，佢如果係补返啲肠道好有益嘅細菌咧，可以调节返个免疫系统，而增强返免疫系统咧，而好多炎症啊或者一啲抵抗力啊都可以增强返嘅。咁当然啲研究就陆陆续续做緊嘅。咁譬如话佢对湿疹啊、湿疹嘅预防啊，或者好多皮肤嘅炎症啊，系咪有帮助啊？咁呢啲咧就全部啲研究都一路做紧嘅。咁咧就我觉得就真系冇坏噶。如果真系有帮助，咁亦都可以去考虑去食益生菌啊，或者益生元呢啲咁嘅supplement咁样嘅。 咁但系都系咪都要寻求专业嘅协助，定系求其喺坊间买都 OK 咧？益生菌都有好多种、好多只噶，咁点先知边啲关即系同？自己有帮助嘅咧， 明白嘅，因为咧如果真系要好科学化去研究咧，甚至乎我可以做一啲 test 去睇一睇，究竟我肠道嗰度有边几类嘅益生菌啊，咁去补翻边几类缺乏咗嘅菌，先至最帮到手啊，咁啊，亦都可以去做呢样嘢嘅，咁坊间亦都有啲机构会做呢啲咁嘅测试，亦都咁嘅研究，即系最科学化可以都可以咁做。 大包围嘅咪呢次食呢只牌子，下次食嗰只牌子咁样咯。系嘛？系啦，除咗呢样嘢之外，即系如果我哋要接触一啲公共设施或者公共用品嘅时候，我哋有啲咩地方需要注意嘅咧？ 咁当然即系如果真系譬如去咗洗手间啊、changing room 啊、更衣室嗰啲情况嘅时候咧，咁真系要尽量就接触到譬如手部啊、脚部啊。真係要去徹底清潔先得啦。咁好多時真菌又好，細菌感染咧，好多時都係喺個環境嗰度感染翻嚟嘅。咁啊，自己屋企就可以清潔到啦。咁公共環境冇辦法啦，可能真要清潔翻自己雙手啊。咁抗疫咗咁耐啦，我哋都知道咧，都要消毒雙手啊，酒精搓手啊，呢啲都好緊要噶啦。 即係所以其實隨手有一支嘅消毒噴霧咧，去到邊消毒到邊，咁應該係最安全啦，係咪咁講？ 冇錯，冇錯。 係啦，同埋即係公共用品，即系例如，就算你话去酒店都好啦，啲嘅公共毛巾啊等等呢啲咧，最好都系自备就会比较稳阵 啦，好啲啦。 咁啊，所以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啦。咁喺呢度咧，再次咧要多谢咧就系皮肤科专科黎奕乔医生咧，过去13集咧，即系同我哋讲咗咁多呢个皮肤上面嘅问题，咁啊应该都可以解到好多朋友咧对皮肤嘅一啲疑团嘅。希望个个咧日后咧啲嘅皮肤靓靓啦，亦都冇任何嘅皮肤烦恼，咁就最好啦。好，咁今日咧唔该晒黎医生嘅，咁我哋后会有期咯噃。 好，再见，各位再见， 拜拜， 拜拜。 送走黎医生之后咧，望下个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6:30钟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告一个段落啦噃。咁啊，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听朝早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嘅清晨爽利5:00，我约定你咯噃，听朝早再见，拜拜。